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 Pinner.com， 我系冯剑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过同妈妈好开心，食过好多嘢，好多嘢。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嗱，其实即系呢个选举完咗之后咧，其实都有啲问题，即系其实 仲要讲啊， 少少啦，即系其实你觉得姚松炎系咪应该都入党咧？其实嗱，因为都开始有啲人问啦，嗱，譬如好似我见到今日有人即系 D100 嗰边啦，都问喂系咪即系因为其实姚松炎自己都讲嘅，会考虑入党嘅，入啲即系政党咁样嘅。其实我觉得都真系要啦，其实讲真， 佢入公民党咪似佢嘅， 啱嘅，其实系啱嘅，即系互补不足。第一就是、其实你而家你今次咧由呢、這、一个其实佢本身系一个功能组别嘅议员嚟噶嘛，即系。其实好，即系你每一个由功能组别转型做一个直选议员咧，而你自己又系 solo 一个议员、独立议员嘅话咧，你一个问题你好难解决嘅，就系你冇嗰个政治动员能力，你冇自己嘅政治，你冇自己嘅动员班底喺度，咁所以系非常依赖啲义工，边个话得闲嘅？就即系呢一个你冇可能推佢嘅，其实系。 同埋你短短咁短嘅时间，佢差唔多十二月先至话决定落九世，跟住一月就经过一一一四系嘛， 系啊， 经过初选，根本连三个月嘅时间都唔够你点投票。 即系所以其实你就 算你点可能有足够嘅组织同埋动员能力？ 系， 喂，俾着你你都头痛啦。 吓， 我有谂过，喂，屌我都好头痛。虽然我可能我有基本嘅班底喺度，但系你喂出去讲数。使乜自己去讲？ 你嗱，即系 你叫你叫梁家杰去讲啦。如果你系公民党嘅，如果你系民主党，你叫阿伟去同你讲啦。 吓，胡志伟 系咪？ 但系你姚松炎问题就系、 是、你亲自压阵讲边阿 man 噶？ 唔系咁，佢咪拣咗朱海迪？ 佢直情系俾即系朱海迪咧，即系骑劫晒噶啦，即系等于系 又唔可以咁讲，即系、就是、人哋好勇斗狠啲啫。 即系其实佢嗰个情况就系、是、其实佢因为佢冇自己嘅政治动员班底，所以嗱来者不拒一定系咁样样啊。咁所以亦都俾人哋话集排军添，系、咪？即系你冇可能即系去 discourage 人哋啦，系咪？ 唔系你谂翻我哋以前补选嘅时候，无论余若薇又好，或者系陈方安生， 陈方安生嗰阵时都好啲啦，其实 即系基本上系有主流政党咧系操 帮手，系 操盘同埋即系有班底喺度嘅，吓、即系今日决定就听日已经摆得当噶啦，喺条街度吓、即系争啲 banner 未搞得掂嘅，即系单张印好噶啦吓，如果印好嘅话，听日正开得当噶啦，你冇计噶，即系唔好以为比例代表制同多数决嘅制度同一个选举制度先得噶，大哥，我立住嗰群人就搞掂。所以我咪话咯，你即系已经踢惯五人足球，你点样踢呢个大球场啊？十一人啊？ 高達喺佢節目嗰度直頭爆過，當年社記係諗住退撤出呢個區議會，係因為好難玩多數決啊嘛。 嗯， 你係咪同阿高達咁講過啊？即係係咯， 有諗過咯。唔係，我哋最主要睇自己嘅 profile 唔得啫。 嗯， 因為我哋嘅 profile 去到咁偏鋒嘅時候咧， 唔係做開， 我納唔到中間嗰啲人。係，喂，正如好簡單啫嘛，我屋企嗰度匯景， 嗯， 我去選冇人同我爭啊，但我贏唔贏到先咯。 即單打， 我已經攞緊呢一個咁嘅 profile 嘅時候，我好難納翻中間嗰啲選民翻嚟噶啦，係咪？我都難啊，我冇信心贏啊。 單打獨鬥難， 唔會嘥時間嘥錢揾個好啲嘅人好過我啦，係咪？係好難打嘅單打獨鬥。 嗯， 因為我已經習慣咗，即係比例代表制，立住8-12% 就攞個位翻嚟。 嗯， 你係玩唔到嗰啲大嘅選舉嘅。 嗯 哼。大型嘅選舉、多數決嘅選舉，我哋係搞唔掂嘅，隻抽隻嗰啲。 因為嗰啲好多時都係靠組織噶嘛。 你就係乜人都要嗰陣先大鑊嘛！激進嘅泛民又要，本土嘅泛民又要，主流嘅泛民窩窩妥妥、温和嗰啲又要。但係過去我又批評過人哋，係嘛？ 所以 我你問我點解阿飄本土嗰啲有啊？我真係我阿飄唔到 啊！唔係啊，范國威都阿飄唔到啊！今次選舉反映到。 唔係，但係嗱，Gary 嘅人咧，嗰日我同阿西亮即係宵夜嘅時候嘅總結就係佢一人 flexible 嘅。 嗯， 佢真係 flexible， 好聽啲嘅。佢住阿飄，住阿飄喎，有乜計啊？喂，我真係爭佢啲票啊嘛！嗱，當然你問我，我個人有少少 ego， 有少少自尊心啦，我哋未必敢。但係你都要做㗎，你做得政治人物。就要 make compromise 噶啦，包括對自己嘅理念都要 make compromise 噶啦，係、嘛？即係歐軒咁啫嘛，我都唔怪佢噶，佢講嗰啲説話，即係我聽到我都打曬突噶，大佬咩叫基本法道具啫？喺三聯書店買嗰本基本法嗰本係咪叫道具咧？有係嘛？即係如果你真係嚴格啲嚟批判嘅時候啊， 嗯， 不過我估佢單嘢應該冇事噶啦，係嘛？ 你都冇事，我海軒啊嘛。 喂，跟住喂，隨著時間而改變。咁啲咩觀點嚟嘅咧，大佬我都打到突啊！ 冇啊，三隻字講曬透曬行咯，咁你可以點啫？唔 係佢真係可能真係好驚啦。 唔係佢驚啱嘅，即係我都嗰陣時候都判斷錯噶啦，即係事後諗就係、是、你乜計啊？佢真係玩 Q 你噶，咁你跪地都要棄豬乸噶。 但係你嗰個問題就防不勝防嘅，因為其實你如果你話碌你 Facebook 咧去做呢啲咁嘅嘢嘅話咧，咁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會出都有個可能出咁嘅問題，其實係包括長毛。嗯、我谂佢自己都知道，基本唔系佢添啊！你记唔记得2016年啊立法会选举啊？我记得即系我自己有出席人力同埋社记嗰个造势大会，系大家一齐喺度撕烂嗰个831决定噶。 嗯， 咁你嗰、那个喂，其实如果你讲造势大会都做得出咁嘅行为嘅话，你又俾佢抽证， 咁八三一就唔系宪制性文件 嘅？唔系啊！咁你而家欧轩就系、是、欧轩上次烧嗰个就系话831决定、啊，咁你甚至乎咧？其实佢唔揀你咋嘛，即係你 唔係我觉得你咁样计嘅条数应该咁諗。如果佢可以嚼低长毛嘅话呢，佢用选民嚟嚼低你。我觉得佢会咁样选择。 上策就咁样囉，佢冇 上策係咁。 佢冇胜算嘅时候咪用啲喇喳招囉。 冇错啦，即 係咁咋嘛。 公嘅系你赢，自就我输嗰种啊。 係啊。 喂真係大佬。 咪搞到你驚都好啊，今次黄国兴嗰个玩法系。 同埋搞到呢，其实今次呢对阿爺嚟講咧，已經係贏咗啦，因為嗰四個位係你噶嘛。你以為攞咗四個位就係贏咩？喂，我攞咗你筆錢，攞咗45蚊， 俾翻20蚊， 你自己立翻20蚊，幾辛苦先立翻20蚊。 唔係咁，你所以見到 跟住自己人喺度互插。 唔係我知， 跟住咧最重要一樣嘢，我都講過嘅呢個觀點，我重複一次，我立咗條界線俾你。我定咗条界线俾你，你从政啊嘛，唔可以走过呢条界线。我要你捐九龙，你选啊嘛，系咪？咪所以基本法都冇人敢认噶，大佬。而家边个人咁公开讲话自己签基本法啊，大哥？ 道具 有冇人敢再做一次啊？肯定冇。如果你想参选嗰啲。 其实呢个已经变成一个很恶劣的示范作用。 喂，呢个是白色恐怖咧。其实呢个是侵害紧我言论自由。所以我点解嗰次我咁紧张？我你一定要 defend 啊！即使我俾人 DQ， 你够胆你就 DQ 我啦！喂，我真系，喂，我忍得好辛苦啊，大佬。 我咁你選嚟托咩？ 其實佢唔 defend 咁，其他人都驚嘅咯喎，即係好多人啊！ 喂，阿爺今次係立咗條紅線俾你，俾咗個下馬威你班契弟睇，咁你贏翻兩隻，咁所謂啫？我都偷咗你四隻咯，係咪啊？我偷咗你四隻咯。嗱，嚴格嚟講，我哋今次咧都唔係輸曬嘅，從泛民嘅角度嚇。喂，嗰兩隻係糧油咁啊，其中一隻羅冠聰當係我哋啦，當嚇，不過我唔知人哋當唔當啊嚇。當自決同泛民都係即係融為一體啦。 嗯哼。 喂，咁糧油嗰兩隻其實係本土派嘅，係嘛？ 嗯。 咁我哋都多咗一隻啊，即係氹自己開心嘅講法啦。 唔係咁， 姚松炎嗰隻就瓜緊㗎啦，大佬。 個計法唔係咁講嘅，因為你不嬲你講個計法就係話， 我事後先咁計啊 嘛。 我事後先咁幫你計啊，事前我唔敢咁講啊，大佬。 咁呢啲自己氹自己開心啦，呢啲就 唔係咁，你可以點咧？我啊咁問。 你冇辦法㗎啦！ 你唔氹下自己開心，你可以點啊？龍敏你 唔係因為你到最後大家都喺度哭緊選舉喪，咁你一直哭， 我覺得咁樣其實就嗱。嗰、那個你有一個問題，你解決你都要解決嘅，就係、是、你唔可以成日話咧，你嗰、那個啊，即係嗱，你好似阿蔡子強咁講，喂，你選舉差咁啊，因為嗰個選民即係嗰個 turnout rate 低咯，即係因為嗰個好多人唔出嚟投票咯。屌呢、這個你真係鄧家彪啲 friend 嚟嘅，係咪？即係你塞車因為車多，咁你選得衰啊，咁就係因為你嗰啲你啲選民投票少。即係你個問題就係話你個基本原因點解選民投票少？我覺得選民投票少，亦都唔可以完全賴嗰個招土派添。因為如果你賴招土派嘅話咧，其實講真，你就永遠俾佢牽住鼻子走噶啦。你亦都係驚住佢講啲乜嘢咧，而你就要好似范國威咁樣樣咯，即係去討好佢哋咯。而嗰樣嘢係唔 work 啊嘛，事實上係。而確實講真，我哋係咪真係要睇嗰啲本土派佢點樣講嘢，然之後點樣做先？ 唔係啊，我而家事後嘅諗法咧，我頭先都急咗少少嘅。佢咁樣做唔係差嘅，對我哋，因為我 consolidate 翻我哋泛民嘅人覺得已經好危險啊！佢話要射落海嘛，寧求建制不服泛民嘛。咁作為心黃唔再講，淺黃嘅人喂唔對路喎、啊，咪、出嚟投咯。 嗯 佢未必差得曬㗎，你有得佢講啊！ 咪但係你見到嗰啲零投法建制不投泛民嘅人，佢星期五嗰陣時先走去講啊嘛！ 唔止星期五添啊，星期三、星期四都開始㗎啦，你㗎啦嗰陣時候。 明啦，但係我覺得咁樣咯。 但係佢今次佢係聰明嘅，如果佢早兩個禮拜講咧，我哋已經警覺有危機㗎。咁我哋更加動員得緊要嘅。佢上次真係學你話齋，差唔多接近禮拜四、禮拜五先湧嘅咧，佢就搏我哋。因为嗰啲嗱，你谂下佢嘅支持者系咩人啊？喺我年代都有呢啲人噶，不过佢哋未必登佢做选民，对个社会好 cynical 嘅人 ，OK， 亦都系对政治参与冇兴趣嘅，宁愿揾下食，准备睇有冇机会。 呢啲叫犬儒票咯，其实系。咁犬儒票咧，其实讲真啦， 咁佢啱嘅，个 moment 咧 call 佢嘅犬儒票出嚟咧，就系因为佢横掂谂转头噶啦，咁佢再揾一个 justification。所謂嘅理由嚟 justify 佢星期日唔好去， 嗯哼， 零射落海，咁冇需要做噶，系咪？坐喺度得咯，出去行街咪得咯， 投咯。 佢唔需要咁快吹雞啊！今次佢計得準啊！我後屘諗到，除咗我上個禮拜嗰個分析就係話咧，即係等我哋冇機會反撲之外咧，或者係冇機會動員之後咧，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是、咧，喂，嗰啲人做乜咁急啫？還會諗住唔去投噶啦？你最驚佢去投咧，就係、是、會。矛盾論啫嘛，老毛嘅，主要矛盾自矛盾， 係 嘛？ 嗱，即係你嗰個都未解決到嗰、那個，即係蔡子強咧嗰個阿媽係女人嘅問題，即係嗰個阿媽係女人嘅問題咧，你都要即係你去重整翻一個希望論述啊！即係點解16年嘅時候嗰個投票率咁高，而今次嘅投票率咁低？即係你嗰、那個 唔係啊，因為點解咧？從香港過往嘅補選嘅經驗咧，要話俾大家聽， 我知道， 其實已經係少正常選舉差唔多10% 嘅啦。 但你今次嗰、那個，你今次嗰個補選已經同楊岳橋嗰個已經有基本嘅分別，那個分別喺邊咧？ 爭幾多？ 你唔係嗱，爭幾多一回事，但你起碼咧，你 投你叫人投票嘅理由咧，都仲好 solid 嘅，因為你話咧，喂，我哋嗰個叫做係議事規則失守喎、哦，係咪？咁你今次你冇議事規則可言啦、啊，係咪？即係你嗰、那個你嗰分別係失，你係 因為已經失咗啦嘛，手係已經 係。第二樣嘢就係講 DQ， 咁政府已經係用咗俾咗三個月時間，市民消化曬 DQ 呢一樣嘢啊嘛，咁亦即係話其實如果你嗌咪嗰陣時，你敏锐少少，走去睇周圍嗰啲咁嘅人，對於咩嗰啲政治議題嘅反應，你咪知道點樣走去調整個策略咯。咁但係翻羅尼有冇做到，我就唔知啦。 係啊，即係呢個問題咯。即係同埋就我覺得你話用即係嗱。 即系除咗话投票率低吓，阿妈女人仲有咩理由啊？三大理由， 其实真系要 再得一个， 你要再重整翻个希望论述。嗱，其实讲真，嗱，因为其实太负面，你话恐吓选民，即系你话，哎，打到你啦，老共打到你啦，系嘛？跟住两制冇啦，系嘛？法治 好 急啊！已经即系呢啲，其实讲真，啲人听到闷啊。你个 motivation 喺边先？ 有。同意呢個 point， 你個 motivation 係啲，即係譬如你好簡單就係話，喂，我哋要重奪個政府，喂，首先我哋係嗱，其實喺希望論述嚟講咧，嗱，坦白講，我覺得做得最好嗰、那個， 我諗到你嗰個 point， 就係頭先你講所謂嗰啲負面嘅嘢，係即係話阿爺打到嚟啦，而家我哋嘅法治已死啦嗰啲咁，其實嗰個係 foundation 嚟。 系啊， 即系你不可以冇咗嗰嚿嘢，你都要提下，即系你食。但系咧，你唔可以净系讲完嗰嚿嘢。 但你唔可以当饭食啊嘛， 就算啦。 你唔可以当饭食啊。 你要话俾人听，我喺呢个 foundation 里边，我带选民有咩希望先？ 系啦， 即系奥巴马当年佢最真系咪人？真系佢口度 change， 要唔知 I can believe it 系啊， 系咪？即系我哋系相信改变啊嘛，因为亦都 get 到 momentum 啊，金融海啸啊嘛，系咪？ 嗯。 喂，我哋系要咁样，即其实我哋嘅成个选举工程咧，今次唔系好 sophisticated 嘅，因为我哋纠缠咗好多时间咧喺嗰个初选机制里边，即系又都使咗好多钱喺个初选机制里边咧，顶到啲候选人咧，其实都即系疲于奔命啊，系咪自己人嗌晒一场大交？ 我哋 甚至乎铺歪埋啲子弹，俾阿郑永信啊、陈家辉啊等等嗰啲喺度嚟喐你。 同埋我哋都花啲心机点样去打动啲选民咯、啊，即系。当你可以打动到啲选民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就唔需要理会嗰啲焦土派啊，嗰啲好先力图嘅论述噶啦，佢哋系好散嘅，其实系。 唔系，其实你应该咁、啊，我就唔系好同意阿毛咧，就话 ignore 咗佢嘅，因为冇得 ignore 噶，你一定要谂办法，我哋都要真系要自己谂办法，即系欧轩哥啦，系一个办法，起码唔好引佢攻你，啊，而家你事后孔明又识谂啦。欧轩点解要去黄宗文嘅晚宴咧？点解要同阿金金大师？ 咁呢个唔系个个做到啊！呢、這个 吹水啦！ 呢个学唔到啊！唔好学啊！真系 我同你得唔得啦？ 系啊，唔好学啊！ 因为我哋面皮薄噶，你得唔得啊？ 唔系呢啲系 我真系做得出噶，唔系讲笑。 你为咗选赢啊嘛？ 呢啲系踩钢线行为嘅嚟啊！其实系 唔系仲有一样嘢咁？ 但系即系你唔系净系处理嘅领袖嘅、啊，我加多一句先到嚟阿龙啦。即系你系真系要谂啲办法，点样 appeal 呢班本土派？啊，我冇谂到，我未谂到。但你唔可以当佢 absent， 即系你唔可以当梁天琦嗰六万票系完全冇到嘅，或者当输咗嘅。喂，唔得，我觉得咁太危险啦，或者新界东，你可以当黄毓民同尤慧贞嗰啲 absent。 四万票啊，唔 absent 得噶，大佬嗰度。 唔系咁，但系你计嘅条数都啱好够 bit 啊嘛。 但系你九龙 咁你就冇理由为跪地弃猪乸，大佬。 但系九龙山其实阿、啊、教授佢系搲到啲清正票嘅，即系 因为阿邝宝贤都出嚟帮你做 事。系啊，黄埔嗰啲飞系攞得翻嘅。 系啊，反而系范国威俾人俾邓家彪洗仓啊嘛。 系。 唔系，但系讲翻转头嗰样嘢就系你講到尾都係要針對翻嗰個地方個人口分布 demography 啫，走去做啊嘛。即係今次另一樣嘢俾人救病嘅就係話，喂即係當大家係為咗跪地棄豬乸去攞本土嗰四萬飛嗰陣時，大家忘記咗原來咧就呢一個嘅咩啟程村嗰堆鹽水村啊、土瓜灣嗰啲新移民村咧，喂你有啲人 嗰啲就真係要心奸細作㗎啦， 同埋嗰啲地方好得意㗎，唔知 唔係我覺得有啲。特別嘅 message 咧，要 address 呢班人嘅 ，OK， 就即係例如話，如果我係嗌咪嚇，即係我真係要狂攻呢個新移民區，我問你點解要落嚟香港？ 我呢個講好多次啦， 講、 你希望香港有自由法治嘅地方，你逃離中國共產黨嘅魔爪，都係想揾我哋啲價值啫。 你嚟到香港你仲投佢？ 但系佢会反问翻你一句咧，会激死你噶。 点啊？我唔知啊。 咁你有冇福袋先？ 屌， 唔係呢一樣嘢啊，係有人呢就真係走去啲新移民村嗰度派傳單嘅，然後呢佢哋收到嘅 message 就係咩呢，話喂你成班反對派個感覺就係、是、喂反大陸反我啲新移民，因為民建聯個議語運動，你點樣走去用你係用另一個議 員 運動 啊嘛？你係咪可以 inclusive 先？因為其實尤其係呢去到阿、陳家沛嗰啲都講，喂你歧視蝗蟲喎、啊，你唱嗰首歌。系咪？ 摆到明系笑陈云噶嘛？ 唔系啊，但系你好多人未听过嗰首歌嘅时候，佢会咁样谂噶嘛？系咪？即系呢啲嘢唔系你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清噶嘛？ 马岳最近做咗个研究，就系、是、学术论文嚟噶啦。咁咧就话，新移民里边咧都有四成咧系支持我哋嘅、嗯。即系其实我哋系来回输咗20%，六四啊嘛，四六啦今次。 你六 咁，但系咧，我其實我係要立翻佢中間嗰 10% 嘅。咁所以我哋呢個 message 係要不停 address 呢啲人。因為你冇辦法先同佢鬥福袋噶啦，鬥錢啊，大佬。第二個講法就係唔緊要啊，你咪去攞民建聯個福袋咯，你投我咪得咯。喂，你越投得我多。佢更加要派多啲福袋俾你啊！冇饼， 唔系正确啲嚟讲，系你主动收集嗰啲咁嘅福袋，然后再派翻俾佢哋。 咁我冇话我知收集噶嘛？屌你攞身份证，大佬 有我 有你攞得一个啫，肥仔你攞十个啊！民建联踢走你啦！嗱，第二，我所谓 address 本土派嗰样嘢咧，头先我未有机会 elaborate， 大家以为我真系以为沟佢，唔系啊！你要将本土派嘅群众，我唔系讲佢领袖啊，系拉翻嚟你嗰度。即係啲道理係要講俾佢聽嘅，包括佢一啲即係選人不利己嘅嘢啊，即係零射落海嗰啲啊。喂，大佬，你嘅客觀效果其實係令到香港係更差嘅，香港更差，你係從來引證唔到俾我聽呢個係置諸死地而後生嘅方法啊嘛。 嗯， 喂，從來嘅社會嘅轉變都唔係咁，唔係，但係當然我要 sophisticated 啲啦，即係用翻佢哋啲語言啦，係咪？第二就係你話俾佢聽，你以前嗰套。無視中國，當大陸嘅蝗蟲或者係內地嗰啲友，雖然都係煩煩地、厭厭地嘅啦，但係我冇辦法啦，我一定要同佢一齊，先可以 topple the government， 先有機會改變呢個制度。我哋唔可以諗住以為偏安啊，即係火場論咩，大佬？戇居隔離喺度燒緊火燭嘅時候，點會閂門？咩焗死埋自己，大哥？嗰、那個仲係大户，嗰、那個幾千尺嘅單位，我哋呢一度。豆韌咁百幾尺，你估我哋閂門得㗎？你大佬而家呢度，你一定要用呢啲嘢 appeal 佢啊！個所謂 address 本土派嘅意思就係咁解，即係你唔可以當佢嗰60,000非透明啊，唔可以當梁天琦60,000非透明啊！即係你一定要針對佢過往嘅一啲嘅價值，有啲嘢我哋要駁斥嘅，甚至乎要糾正嘅。Otherwise， 喂你鑊鑊都靠佢咁喺度吹雞咁，我咪鑊鑊都震震騰騰，大佬。嗱，佢又唔早吹喎，今次佢醒咗喎，仲有咩幾日喎？你都趕唔切咁滯喎，我哋成班人都 亦都有個因素嘅，即係你唔可以全部都賴曬個政治論述度嘅。其實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喺今次嘅選舉咧，唔想再理政治啦。即係呢個就係、是、叫方國山現象。方國山點解可以攞到即係、就是、由30,000飛去到60,000飛咁多咧？咁當然即係、就是、會有可疑嘅成分喺度啦。咁但係你唔可以忽視嗰個問題咧。呢、這個方國山現象亦都可能係咧，即係呢一個叫做係薯片現象，就係話啲人覺得喂，即係揾啲中間派嘅人出嚟。 我今日睇下方國山嘅 Facebook 佢個 page， 佢咪 share 咗一個選民同佢講，就話即係兩邊咁嗌交好討厭。我哋過往咧，佢話。嗰、那個人講啊，我唔知係堅定流啦嚇，即係你當佢係真先咧，就話佢過往咧都係俾民主派嘅告急咧，去投咗民主派。今次咧，我就投呢一個嘅 方國山。 方國山啊，咁所以咧，點解方國山由30,000變60,000？其中我估有20,000-30,000都係即係嚟自嗰度。 喂，而方國山 一兩萬 增長最勁嗰啲咧，其實係馬鐵沿線，即係馬鞍山成條鐵路咧。全部都見得佢，尤其係最勁嘅就係第一城。 唔係你好簡單啫嘛，上次阿田北俊同埋嗰個叫咩啊？即係佢喺九龍塘嗰個區員嗰個咧，即係佢啲飛咪可能有啲去咗佢嗰度咯。所以你立立埋埋佢就唔少噶啦， 好勁啊！ 加有部小部分啦，我估小部分嘅泛民。 咁我哋李志勁嗰個 係啊， 咁嗰啲咁嗰啲就其實你就唔能夠忽視嗰個叫做係嗰、個地區工作嗰啲嘢啦，即係嗰個務實本土嗰、那個做法，即係呢、這個。 但其實講真嗱 ，to be fair 咧， 如果阿爺收購合併方個生意，我頭先我講漏 咗，係啊，搞掂噶啦， 我講漏咗一樣， 隔食隔 好難講， 即 好難講，因為點解咧？如果你擺到明咧係阿爺嘅人，多出嚟嗰三萬幾飛。比上次啊， 就唔會 係咪一定投你啦？ 如果你入咗民建聯，就唔 Q 蘇你噶啦，即係你露咗底嘅啦。 所以我有少少有啲咁多保留㗎，即係我有呢個考量嘅。我未判斷到。 唔係西環玩到最盡可以點樣咧？方國新你仍然可以自己走出嚟，然後佢壓曬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容海恩嗰啲咧，就唔該行埋喺耳邊，暗地裏幫手助選，咁啊算啦。咁嘅話 但呢個動作咧，就令到就嚇走咗中間飛喎。因为你已经剔晒啊嘛， 冇得暗地啊，卢 系啊， 咁冇得拣， 即系佢一定要系涌出嚟，同埋佢真系要积极动员工联会、民建联嘅系统，先至可以俾你方国山嚼低长毛噶。如果佢一定长毛系主要打几个对象，所以有时佢会顾此失彼嘅。喂，呢個世界蒙騙咩條 formula？ 如果你唔係啊，因為 唔係咁，如果去到咁樣嘅話咧，就冇咁容易話民建聯過飛俾方國山。話說方國山當年係為一個堆填區就揼七啊郭佩凡噶嘛， 係啊， 亦都係呢個佢不停喺度泄憤嘅原因啦，出嚟選 係啊， 即係參加 做。我諗最理性嘅做法就係勸退佢嘅啫，即係你揾佢入黨咧，你係吹走佢啲票嘅啫，其實 啱。我頭先就補充呢個觀點咯， 啊、 即係起碼可能佢六萬飛裏面，即係我唔計民建聯幫佢攞嗰十幾萬啦，起碼有兩三萬已經飛咗嘅啦。咁、 啊、 你計一條數啦，嗱今次阿鄧家彪幾多票啊？十五萬， 十五萬係 十五萬，我當搭三，即係21，我哋十八。咁第一你要 guarantee 阿毛哥嗰十八係唔走先咯，佢投范國威嘅，你知道啦，我哋嘅江波係窄嘅人嚟噶嘛，佢十八萬唔走。仲要追多四萬飛翻嚟，追多四萬飛。嗱，你唔 address 梁天琦嗰六萬，點搞啊？去邊度飛啊？學啊！阿楊永強話齋，大佬嗰啲喺樹度跌落嚟，大佬飛係嘛？喂，你唔 address 本土， 嗯， 跪地都要棄主啦。雖然我同阿毛嗰啲性格都係挑剔多到佢啦， 唔係去到 咪輸咯， 去到 啲性格 可以咁樣啊，講緊 唔係咯，你去得嗰個位，你要做得呢個參選，就你都希望為民主派爭一啖氣，有時係要忍一忍噶啦，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又海闊天空，唔係叫你退立場，而係叫你 address 佢哋。唔係，我要諗個辦法，我未諗到好 sophisticated 嘅方法，即係究竟打咩 point 啊？我亦都未研究過嗰班人嘅 profile 係乜嘢，係嘛？即係你係要諗啲計仔咧，係叫佢啲票翻嚟我哋嗰度。我真係要諗，今日諗唔到啊嚇，亦都唔需要咁急，因為佢繼續上訴。 嗯， 我哋先解決咗九西嘅問題先。 好，咁啊，我哋呢節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